不知道什么叫做心疼，难道我的爱情给你不够完整，找不到你想要的可能。我感觉不到你给我的温存，不是我要故意变得陌生，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不再相信虚伪中的诚恳。你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？为何你对我逐渐的变冷？难道是时间让你开了心门？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不透你的吻。是谁犯的错，就该是谁去承认，别再让我背负伤痕。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，直到我最笨。爱情的路上应该怎么去验证，没有猜疑才会永恒。好跟你争，不再相信虚伪中的诚恳。你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？为何你对我逐渐的变冷？难道是时间让你开了心门？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不透你的谁犯的错，就该是谁去承认，别再让我背负伤痕。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，直到我最笨。爱情的路上应该怎么去验证，没有猜疑才会永恒。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不透你的吻。是谁犯的错，就该是谁去承认，别再让我背负伤痕。猜不透的心，看不透的人，猜来猜去猜，直到我最笨。爱情的路上应该怎么去验证，没有猜疑才会永恒，没有猜疑才会永恒。